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哎呀，建一个学校好像110年多不容易，但是你要毁了它，你几分钟的事儿，就是这么一个短短的视频是吧？宣传片复旦的，4分钟。但是昨天他可以说晚上到了晚上的时候，舆论达到最高潮，就是纷纷在声讨他。我看复旦学校估计压力非常大，就是这个片子的制片人也是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叫做滕玉栋。那他呢就接受了几家媒体的这个访问，但是你看他说的东西都是差不多，应该就是一通稿，什么澎湃啊，什么东方早报啊，就上海本地的几家，意思就是他自己得担责任。那一讲了他们其实是从这个4月份开始拍摄，就2月份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创意。那在送审的时候呢，他没有向学校有关部门全面汇报拍摄的过程和背景情况，所以呢，他就坦诚地接受校友们和所有关心复旦的人的批评和质疑，并且随时准备接受应有的处理。他作为制片人，对这部片子的对学校声誉造成的伤害深感自责，也在此真诚地道歉。 对，虽然一开始没承认他是抄袭，但他后来说了他们是参考了，确实有看过东京大学的这个影片，而且说这个剧本都是真人故事改编的，但是他们这个镜头和表达方式是非常像的，所以就有参考，他是承认的，但是你看人家东京大学这边，人家就压根没当回事儿，只是说官方的回应就是说他们有询问东京大学的北京代表处这个事件，但是没有其他的任何回应了。 我觉得他这个叙事方式还有这个拍摄手段已经不止于说是相似了吧，我觉得整个套路来看都是一样的，就只是他把主人公换了，然后他把有一些场景可能细节添添加加什么的剪一剪，然后变成另外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整个来看就是我觉得非常相似了。 就你看你光看那4分钟的片子，你会哎，中国人还有这么拍宣传片的，其实是会眼前一亮的。 对对对，非常新颖， 非常新颖，就是你还在想，哎，他这个创意怎么来的？后来这个新闻一出，我听说很多复旦校友刚看到的时候 点赞， 自豪都我旦威武是吧？冠绝全球，他们觉得牛到不行。但后来就觉得深深的吃了俩大苍蝇。但是你就看现在复旦的这个回应，他前期就感觉还在那儿死扛着，说其实我们也有剧本创作， 对， 但到后来就没办法了，他整个的危机处理似乎最开始的时候 太不到位了，我觉得 是吧？ 宣传部不应该是这个水平啊，按道理说， 你像人那个宣传片制作人这个滕玉栋，还挺真诚的说我道歉，然后也感到自责，但是校方直接就是不声不响换上新的宣传片，你们看了吗？ 看了，是我看了十几分钟， 直接换上新的了。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是一件公众事件，大家眼球都盯着，你更要是趁着这个时间争分夺秒的挽回一下声誉。但我觉得这个危机公关，这110年的老校也是做的 早上的时候， 但他现在撤了不就是应该的吗？他撤了换上新的不也对吗？ 但是他就没对这个事儿，校方其实没有对这个事儿表态，只是 就感觉把责任推到一个人身上， 对 吧？ 出来讲话的也是他，承担责任的也是他，就没有人在为这个事儿说什么了。而且校方这边就是今天早上咱们有同事想看这个宣传片嘛，说很多视频网站这个宣传片都已经被删除了，然后 对我早上在腾讯还能看着， 对， 还有。但是你看他们校友，其实我也挺关心校友到底会怎么议论。一般人，哎，我们家丑觉得，但是还好，复旦的校友不护短，有的就非常直接的。你看在知乎各种社区论坛里面， 对， 朋友圈里面，都觉得特别害臊，很丢人。对母校的这个批评也是不会遮掩，这一点倒是蛮值得称赞的。我是觉得， 我昨天问了我一个同学，然后我说他愿不愿意出来说两句，他说不愿意，因为这个事情本身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抄。 抄就抄了呗、嗯、那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能让我说啥， 而且还扯出了一系列的复旦那些抄袭的什么 logo 那些， 对， 都扯出来 了、那个复旦 110 周年的 logo 被指是抄那个苹果的 Touch ID 的那个、icon 就是图标嘛， 嗯嗯， 如果你仔细对比一下真的就是把人家图拿上去了，说是像素级的抄袭。 哎、嗯，我有这么纳闷哈，你说比如说我学校我要拍一个宣传片，我自己可能没能力嘛，我必须得外包，包给别的什么广告公司啊，什么制作团队之类的。但制作团队你怎么样头脑风暴，你想什么创意，你在哪抄的，你如果没告诉我，那我不是我也冤到头了。 嗯， 这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我在想，我说这个滕老师他现在是不是有点替罪羔羊的这么一感觉？ 但问题是 怎么能他一个人担全部的责任呢？ 对，但问题是这个滕老师他是制片人，他也说了他是这个他们宣传部和某个传媒公司合作，而且他身为制片人，制片人是肯定从头到尾都知晓情况的。他如果不是制片人，他真的可以说，哎，我就是这个包给传媒公司了，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嗯、传媒公司交给我们，我们觉得不错，然后就用了，这个可以。但是他本身有制片人的这个职务，他从头到尾也参与了策划， 就是他必须得知道你们那创意是从哪来的， 对， 你到底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参考了各种。 对，而且他自己都说这个创意他们一开始 参考了几十个学校， 对，独立创作的，但是参考了几十多个，然后因为跟东京大学的比较像，所以我们团队比较多的参考了东大的短片，他自己的原话， 所以滕老师就是不冤枉是吧，这么一感觉。 感觉上是，但是事实上是不是他是被推出来的那就不好说了。 好，那既然说到各方的反应啊，虽然复旦校友千千万，那大家的这个我相信判断或者大家的这个感受应该也不太一样、 嗯、 那我们也找到了其中一位，看看他的这番看法哈、啊，是不是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位复旦的校友呢，他姓杨，来听听杨先生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 你有跟其他的校友交流过吗？他们对这个片子是怎么看的？ 就都比较失望吧，有一些在校友群里面，反正 那就是校方说这不算是抄袭，是独立创作的。然后你觉得你认同校方的这种说法吗？ 认同与否，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可能会有自己的判断吧。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这其实是两个事儿，一个是那个视频的那个事儿，还有一个是 logo 的那个事儿，对吧？ 对，是的。 对，就是这两个事情单单从就是网上给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些截图和视频来看，我觉得反正山寨的。就是山寨的这个应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挺证据挺确凿的吧。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我不确定就是学校他们自己做的还是找外包团队做的，反正他们那个公关放出来的说好像是找了一个外包团队独立制作的吧。但这个事情放在这儿我不确定。然后那么就是说做这个事情到底是校方去做的还是说其他人去做的，可能这个结果对于这个前置条件对于校方说出来的这个话可能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就如果说我作为一个作为甲方，然后找一个外包公司把这个事情包出去，那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创意和制作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于甲方来说是比较难以去鉴别的。 嗯， 但是如果是他是自己制作的话，我觉得那这样再做出这种独立制作的解释，显然是比较不能够被大家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首先从公关和舆论上，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肯定是对于学校这块是有比较负面的影响的，而且确实就是在现在国内其实也没有几所高校能够有这么长的校龄的前提下，然后一个高等学府然后出来这种事情，其实还是挺让人遗憾的，尤其是作为校友来说处在这个环境中其实也比较难过吧，应该是这么一个感觉。但是他说出来要对这个事情完全承担责任与否，我觉得 我没法发表评论，其实这个负面的影响还是挺严重的。 嗯， 但是还是我说的，就是一所高校，它经历了110年的风雨，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从人文的底蕴还是从学校的根基上来说，都不会因为这一点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它只是说可能我觉得就是短期会有一些波动。当然就是说这个确实作为校友来说还是挺伤心难过的吧，但我觉得就是还是希望母校能够挺过去吧。 哎，这个校友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哈。 对， 确实哈，你看这个好事不出门，坏事真的传千里。我还搜了搜他们复旦校庆，其实做了很多挺光彩的事儿，比如说有校友捐了多少亿的，给校友捐学校捐钱，还有外滩他们亮起的这些灯叫什么"我爱复旦"，就是你看得出来校友对学校的那种拳拳的深情。但是这么一个事儿，我有时候觉得复旦它也只是中国普通的一所高校，你尽管说它多么有名气也好，但它也就是身在中国的一所学校嘛。 对， 所以很多中国这个土地上这个社会里的一些坏毛病 都有， 放哪儿都有。你别说复旦了，你看北大清华没有抄袭事件吗？还不照样有教授炮轰学校的这风气不好，那风气不好的是吧？ 对，而且中国还有个习惯就是不透明，你听他的意思，他也是搞不清楚现在校方出来说到底是独立外包的还是说校方也参与了，他们也希望有个结果。就说这个滕玉栋他自己说承担责任，他们也觉得这个事儿能他自己承担责任吗？造成这么大损失。 但我觉得最开始的话从一个乐观积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校方也是费了一点心思的，就是想做的新颖， 还是很有野心的。 对，但是这脑袋一拍，这个野心出来之后没有这个精耕细作，没有就是好好的执行下去。 不踏实。 对，我看 还 有人那个调查了滕玉栋的背景，说他在复旦当这个宣传部副主任的时候就一直是这种副部长的时候就一直是这种比较激进比较好邀功的，凡事都讲究功绩，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他又冒进了一下，然后一心想贪功，结果 弄巧成拙了。 对，也有这种说法。 好，那当然我还看到一种评价哈，就是说尽管你是抄人家东京大学的，但是你抄都没抄的精髓。他就讲东大为什么设计一个穿衣宇航服的这么一个场景，跟东大的这个气质是非常之相关的，就是东大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么一个学校， 有很多日本的政 治社会精英的是吧。 对， 所以他是觉得跟普通的这个日本社会感觉上这个学校的学生是故意保持一种距离，所以他才说我们的学生触及到一个多高的这么一个位置而非常之高。他说他这几句话呢是有很深的这个含义，所以呢我们也找了一位东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那他呢也是有他的一番见解哈，跟我们讲一讲其实东大的那个宣传片他们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贯穿这个片子其实是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探索，因为这个片名本来就是一个探索者，那探索的片名其实一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片子当中贯穿片子的主角是一位后来成为宇航员的前辈，那他如何在这座城市进行探索，如何在这所大学通过学习来探索知识和人类这个世界。然后另外这部片子还有另外一条比较贯穿下来的线索，就是家庭。因为片子的背景的英文的介绍也谈到了说东京大学是如何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因为东京大学给社会上的印象就是一所特别高高在上，或者是特别学生特别独立的感觉。但事实上东京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并没有特别的个人主义，而是说更多的集结成了一个温暖的家庭的感觉。这一点可能很多看片子的人没有看到，但实际上它表达出来就是我们的学生毕业生在最后写出来是 very high， 但是这种 high 并非是一种孤高的一种感觉，而是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我们在一个不同的层次之上，而我们的教育就东京大学的教育也希望培养出一种高层次的学生， 而这一批高层的学生将引领一个国家，或者说引领这个社会走向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是片子中另外一条主线。 那你看了复旦大学的这个宣传片，你感觉是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因为我是先看了复旦的片子，我没有具体看自己学校的片子。先看了复旦的片子之后，当时是觉得说，其实拍的挺不错的。比方说现在大家诟病比较多的，像上课的这个情节，复旦大学整理古籍的情节，然后包括甚至是一些非常细小的一些镜头，那些镜头尽管是在我们现在看来是跟东京大学的宣传片有一些类似，但事实上那些也是复旦大学作为一所国内著名世界知名学校所具备的一些细节。复旦大学的宣传片将这些细节整合在了自己的这么一条叙事的主线当中，我个人觉得其实是合理的。一个宣传片的制作方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将自己学校的一些主要的特征，一些主要能够值得大家去记忆的成分浓缩到了一个宣传片子当中去，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大家很难把握自己学校的一些特点。 那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在国内当然是舆论非常的关注哈。我想知道，在日本，大家会聊这个事情吗？日本媒体会报道这个吗？ 这个事情最先爆出来应该是前天晚上深夜的时候了。然后，当然，日本方面肯定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然后，在昨天白天的时候，东京的留学生圈子里面开始传说复旦大学出了这么一个事件，然后这也仅仅是在华人的留学生圈子里面传，但是昨天下午开始国内的一些主要的媒体已经开始联系东京大学了，特别像朝日新闻驻华的记者开始通过朝日新闻在日本的总社去联系东京大学的广报科。东京大学对此的反应是因为东京大学也不知道这个具体情况，所以主要是通过北京的东京大学的事务所去了解了具体的情况。然后学校方面的对应目前还没有看到，但是媒体上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包括到今天早上，日本的每日放送，就是关西的一家著名的电视台，报道了这个事情。包括现在像日本三大报之一的朝日新闻，还有产经新闻也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报道。在他们的网站上面都有看到对这件事情的具体的文章，然后文章当中也更多的讲到了说，并没有直接指责复旦大学是抄袭，而是说疑似抄袭。从这一点上来讲，日本的媒体还是比较谨慎的，因为宣传片上的抄袭毕竟很难去判断，只能说是一种疑似。但是各大媒体都指出了复旦大学是一所非常有名的学校，这一点可能对复旦大学在日本的良好的声誉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这意思就说呢，东京大学人家还没功夫去管这个事儿呢。 对， 主要是他们东京说又在关心火山爆发的事儿，就关心自己国内的多过这个。所以你说最后怎么结尾，可能也是看东大会不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如果人家不追究，我估计这事儿在中国吵吵也就完了。 对，关键现在热点过得这么快，过两天这事儿就应该过去了。 好，那既然说到这个抄袭，刚才跟这个复旦的校友哈，我们都其实有同样的纳闷。你说以后他说不定还会遇到这种事儿，我找一团队，我说你帮我拍一个宣传片，但是你的这个创意怎么来的，我确实拿不准。如果你对我不说实话的话，最后把我给坑了， 这会不会也说不定还会再发生。那等一会儿呢，咱们就跟一位行内的朋友来聊一聊，他呢就是专门是会接这种短片拍摄的，他是一位导演哈。我们来看一下一般做这种短片拍摄他们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行规。三体化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体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哎，当然说人家抄袭你也得起码有一个标准是吧？ 对， 就是说这个在专业的那些版权律师来看，他们应该有他们的一套判定方法。尽管你从直觉上，你就从画面上好像说它挺多雷同的地方，但是如果真的是想追究下去的话，就凭现在能够判断的这些，是不是足够可以采取下一步的这个行动。我们来听到的是内地非常著名的一位版权律师游云挺律师，他是怎么样来解析的。 对于这个问题呢，其实它是有这样几种标准啊，目前国内就判的，因为它是不是侵犯要法院来定。但是我说呢，它确实是有侵权嫌疑的，因为它的就是根据那个之前啊，琼瑶跟那个于正啊，他不是有一个诉讼嘛，就是涉及到具体的影片，它的表达确实是不一样的，就是但是呢，它的情节和桥段呢是比较类似的。这种情况下面，到底算不算侵权？在琼瑶这个案件之前，国内的法院呢一般呢都是比较保守，它根据传统的著作权法的原则来，就是创意表达二分法，如果创意相同表达不同的，那就不构成侵权。但是在琼瑶这个案件之后呢，就是说这个风向就变了，就但现在只是一审。就是说他就认定，就是你抄袭一些桥段，如果大量的桥段有相同相似的，那也是构成侵权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就是我说这个案件可能是构成侵权，也可能不构成侵权，都是有可能。但另外一方面来说，从就是鼓励创意产业、鼓励原创的角度来看，那么复旦这个事情他肯定至少大家都觉得啊，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参考了这个日本的这个片子，那就说明实际上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做呢也不太好，所以他也向大家道歉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是不是要构成侵权呢，这个东西要双方去提交这个证据，比如日本方面来维权来诉讼，那反正把正相应的创作证据交给法院，这时候由法院来判定，这个比较好。那对于我，但是我说就是他确实这样做，他是有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 好，这个听出来这个意思哈，其实你要怎么样去判断，你还是得被侵权一方，你如果想采取行动的话，是吧？ 互相交涉一下，拿出点证据。 对，而且现在这个琼瑶案之后，这个判例还没有出来，然后所以说现在也不好说，未来再打这种官司到底算不算侵权？所以现在还得看。再说这个事儿，如果东京大学不追究，可能在法律上也真的不用负什么责任。 对，所以你说。他这种事情出来，你只有在舆论上就指责一下，就学校的声誉，他可能在短时间他会受到影响。但可能很多人，比如说我会觉得，哦，他也是蛮普通的一个抄袭事件嘛。 对， 就是复旦没法独善其身，我是觉得。 其实 你在， 我倒挺希望东京大学真的来追究复旦的法律责任。 就是你得让中国这套坏毛病，你真的是得付上非常沉重的代价。你比如说在学术圈里面，之前不是东京他们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科学家，就发现她的这个论文中间涉及抄袭嘛，她最后都差不多要弄到整个退出学术界，就完全身败名裂，就要闹到那种地步，大家才会把这个事儿真的是重视起来，是吧？ 现在反正这个国外的很多机制方面，就是对抄袭这个惩罚措施啊，还有平常这种对学生的管理，都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而且后果也非常严重。 对，你说在香港，你要是论文抄袭，零容忍，对，就是零容忍。我也听说他们复旦就是考试，如果发现作弊，其实也是处罚的会非常非常严厉。而且呢，可能这次校庆，就是你对 学校或者学生或者校友你能记住的，可能反倒不是有一些好大喜功啊，甚至一些歌功颂德的这么一些形式化的东西，大家能够深深记牢的这一刻恐怕就是这个。所以你如果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的话，我觉得它可能还是有一些证明意义的。好，那这个说到现在的这个行业的规矩哈，我们来连线一位在深圳他专门从事这种短片拍摄的一位王导演，他来自深圳光维创意有限公司。王导你好。 啊，你好。 好，这个谢谢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那说到复旦抄袭人家东京大学宣传片的这个事儿，你看了这个片子，你觉得它是不是就是完全像现在网友说的抄袭？ 我这两个片子都有看过，然后就叙事来说的话，其实这两个片子讲的都是一个飞行员，然后去一个学校去逛了一圈，然后亲眼目睹一些现象吧。我觉得这个叙事的话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说叙事一致，基本上就可以断定它。那我主要是想知道哈，你说，可能很多人在创作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所谓的借鉴。那他如果像复旦最开始他的回应说我只是借鉴，这个能反驳他吗？ 其实像一般的话，我们在影视行业的话，都会有一个名词说是致敬，但是致敬或者借鉴应该都是差不多类似的话。但是我们看到那个片子的话，基本上它的相似度来说或者借鉴度来说可能成分比较多，个人会这么觉得。对，然后如果是单 你接着 说就如果是单纯借鉴的话，它可能也就是一个创意或者仅仅一个镜头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想法，但是它这个整个片子的话可能借鉴的篇幅可能有点多了，这也是广大网友他们提出这个一些反响的这个原因吧，我估计。 我知道王导也接过很多类似的这种短片的拍摄工作哈。那刚才我们几个在里面聊的时候就有一个纳闷的地方，你说你的这些客户他找你拍摄一个短片，但是你的创作过程如果只是我这个你们团队内部有一个头脑风暴或者怎么样，他们客户这边可能并不知道你的这个创作来源是什么，就我有没有可能他们其实你们是借鉴了或甚至是抄袭了其他的某一些的片子，但是没有告诉客户，那客户是不是有可能他有这个被坑的这么一个风险？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的话会比较少，但也不可能没有。一般的话像我们去接片子的时候或者接宣传片的时候，然后都会有三方的这种比稿，谁的稿子好的话然后就会选上去谁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用哪个拍摄方案，这个的话是甲方他们的选择权会很大。再一个就是即便是长期合作的这些甲方和乙方的话，就是我们长期合作跟我们工作室或者是公司，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些创意的话也会去告知他们，具体选不选择的话这肯定也是由他们拍板子来定的，一般的情况下会是这样。除非是特别信任的那种。 但是因为这个事儿里校方他们其实是有一个负责人是作为制片人的，那制片人是不是因为他们也说过他们进行的剧本创作然后后来才给了这个团队来拍摄，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制片人他其实对这个你的这种拍摄的手法和拍摄的镜头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本身肯定是知晓或者说清楚的呢？ 一般来说制片人他肯定要熟悉所有的这种流程。这个应该来说除了导演之外就是属于制片人最熟悉这个片子，就是这样。 我很好奇你们有没有接过就是比如说有人就拿了一个片子来说我们就要这样风格的片子来给你们让你们再拍一个跟他们的这种需求相符的片子呢？ 这样的话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受到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像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我们遇到的话，我们也会考虑这个片子它到底是版权是属于谁，我们也要考虑这些。 所以其实咱们真的在制作这些片子的时候也要考虑版权的问题是吧，就是如果不是说对方非要求你这个你就按这个拍，你们肯定是从版权的角度出发，也不会完全去参考或者说借鉴别人的东西。 因为每一份这个片子啊或者整个这种活动啊拍摄呀、都会有一个严格的合同的，这个我们都是按照法律程序去走的这些。 所以说就是整个行业里面，不管是甲方还是乙方，大家版权意识现在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强烈的这么一个状态吗？ 也不完全是吧。比如我们就曾经就有受害，就是我们那种文字方面的创意，然后客户拿过来，本来要拍摄了，然后结果他们发现，资金呐、或者等等方面不妥了，结果我们这方面文字方面创意被他们拿过去找其他的公司去拍摄了。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蛮多的。这个话其实在这个行业的话，其实个人感觉来说，这个知识产权的话还是容易被忽略的，尤其是这个创意方面。 嗯，哎，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干这么干的人太多了，但是反倒呢没有人付上什么比较重的代价，所以大家就继续接着这么干，是不是？ 目前的话，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创意方面，我们合同的话更多是在拍摄方面提的比较多，前期创意这方面可能更多是一种协议，其实这方面法律保护的话还是比较少的。 好，这个谢谢王导哈，跟我们的现场连线，谢谢你，王导再见。 好，再见。 好，这个其实，哎呀，我觉得哪个行都一样，就是如果你在规矩没怎么建立起来的时候，都是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 对，我就想起了当时这个《我们约会吧》和《非诚勿扰》这两个节目，当时不就打版权仗吗？然后中国的不光是这个短片和广告了，我觉得很多电视节目也是存在这种问题。 没错， 我有看到，就网上有些业内人士说的比较直白，他说这种像能愿意借鉴国外作品的，还属于比较勤奋的那种， 有的就直接扒过来是吧？ 对对对， 就是随便一改，就说那是我的。 对，原班人马就是什么都不换，就是换个名字。我也见过这样的。 哎，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哈，我这么猜，我说是不是因为就是咱太急功近利了，你做什么都觉得图快，就快了之后吧，你又会觉得创新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创新我就抄一个，我照样赚得盆满钵满，我何必费那么大劲去创新呢，是吧？你看电视节目不也这样吗？我干嘛非去自己想一个，我就买过来一版权，我照人家那模子，你看我赚多少钱。就是整个社会它是这么一个风气和心态的话，所以我都觉得不是什么你要接下来谈什么创新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创新的迫切性，我是觉得大家觉得没有必要，我们还能够享受咱的人口红利什么的，所以你就少了那种精耕细作的， 所以咱们有个山寨文化， 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 对， 是吧？ 所有东西都山寨。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就行业内大家觉得什么都好了，大家就一窝蜂的上去做这个东西，就比如说华为的手机，它可能是比较注重原创的吧，然后它出了那个 Mate 7我也在用，但是我最近看某个品牌原来是做电视的，忽然做手机了，那个外观跟那个 Mate 7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我就想哇，这都可以，倒也是，很多时候咱们这边也抄那个苹果的外观都有的，那时候不是还什么橘子手机、菠萝手机都出来了。 现在这个山寨市场就不光是什么手机啊，科技产品这方面，就包括电影海报，然后综艺节目，哪怕是什么公众号，各个方面都在抄。 就是说你们觉得是中国人没有想象力，没有创造力吗？ 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大家都没把心思用在这方面，都用在怎么最快的赚到钱这个问题上，而不是说你通过漫长的自己的去开发去创造，然后去开发新的产品。 我觉得那个春雨刚才说那是一点，再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从小到大有点习惯这种感觉了吧， 填鸭式教育， 对，就是哎，我可能考试瞥一眼也不会怎样，顶多老师可能说一下，然后打个小抄，然后家长来批评两句，也没有什么沉重的代价。 就是诚信教育这些从小就进行的不够， 对，从小咱们就抄嘛。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在那个国外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感受特别明显，就是我跟老外一组的时候，大家都是就是集中起来，大家冥思苦想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完，然后跟中国人一组的时候，大家看，哎，你去找看看网上有没有类似的，然后咱们找来借鉴借鉴， 对，越快越好， 对，风格就完全不一样的，对。但是你就看老外他们做的其实特别快乐，然后就是哎每天哎我有新的想法，然后马上就跟你分享，然后整个团队都特别开心的那种。但是中国人就说，你怎么还没找着呀，这么慢，这是网上肯定有的，你赶紧去找。 所以咱们可能就是 还是太过注重于结果，就不会说过程我要怎么样精益求精管控整个的流程。 对呀、啊，所以有人说这个事儿也是打脸嘛，不是说前一阵儿美国有一个啊那个非常知名的政治人物好像是要选总统的，就说中国人只会考试但是做不了任何的创新和创意，马上复旦这个事儿就出来了，就说这简直就是中了人家的下文嘛，前脚说后脚咱就做了，所以这真的是给中国人丢人丢大发了。 哎呀，但是复旦他我怎么想呢？他还只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案例。其实你发现就是你全中国到处都是弥漫着整个的这样一个糟糕的风气。 中国人有个优点，就是在别人借鉴别人东西的基础上，能够开发出好的东西来。就比如说咱们的高铁，其实技术一开始全是买的，全世界都买遍了，德国的、法国的、日本的，全都买了。然后再比如说飞机，咱们研发的很多飞机，以色列的也借鉴过，美国的也借鉴过，俄罗斯的也借鉴过。然后当然现在我们在这方面技术还都是蛮领先的，所以这也是咱们那个优势。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谈过电商这方面，你像淘宝和那个支付宝最早都是eBay和 PayPal、然后腾讯那就更不说了，但是现在腾讯做的很好啊，然后这个它的很多创意其实比原来的那种基础的产品要好很多。 咱适合改良，但是你不适合自己创造一个东西、就至少现在你在很多这个领域你都没有看到中国人他是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形象。 我觉得也有技术成本的考虑吧，因为你从头到尾开发你的投入真的太大了，改良的话你的投入相对而言较小，而且容易出成果。 好，那个确实哈，复旦我觉得是一个引子，它中间还折射挺多问题的，但是这个你要改的话，我是觉得一时半会儿是很难改正的。有时候都觉得复旦它有点倒霉，但是希望学校你说整个从应对方面它其实也是可以再上一课的，也包括其实校庆文化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拿出来探讨，就为什么中国人你说逢五逢十他非得要纪念，而且什么领导都请过来在台上一坐是吧，说一些假大空的这个大话，你还不知道接下来复旦的其他的校庆方面的活动会不会因此受到影响，我倒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关注。好，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这个话题部分想要暂时讨论到这儿，那接下来我们想回顾就是五月份我们经过这一个月有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的一些跟踪，那这也是三立化新闻的一个非常热心的听众在群里面跟我们建议的，说你们老是在最后说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还会为各位持续的跟踪，那到底跟踪啥样我们也确实想听一听，否则很多新闻聊完之后可能第二天就忘掉了。所以呢，那么在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我觉得我们确实可以再回顾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那现在到底进展如何。三立化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凡凡。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发生在本月的重大新闻事件，我们在三立化新闻聊过的话题，现在呢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比如说，我们在本周三，一起关注到的是发生在鲁山县的这个养老院的大火。那现在呢，当地呢它是出了一个善后的处理，就是每一位遇难者有50万的这个补偿， 对，不分城市农村户口。 而且呢，当地有5位官员，包括副县长，也包括民政局长在内的5位官员是停职， 对， 但是非常简短。 对，基本上没有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关于当时我们提到香港的那个养老院， 对， 政府也是 叫剑桥的， 对对对，政府也是说将来不给他再发牌照了，所以他的牌照也到期。我们也看到，其实香港这个事儿还是闹得比较大，有很多人在抗议，然后也有很多不光是社工啊，也有这个相关的人士都出来现身，包括之前养老院的一些这个老人的子女都出来说，其实在香港，其实好像大家对这个事情更关注，要比内地要好很多。 而且你明显看到，就香港它因为这种丑闻，它付上的代价会比较大。 对， 就是你整个的养老机构，你就丧失了以后再从事这个业务的资格。 嗯， 所以呢，但是你在鲁山就暂时还没有看到，但是它烧毁了，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它还得要费时间重新要建起来。如果说它还有资格的话哈，那我记得当时的时候就说到那个创始人他是被控制。 对， 但是现在呢，他连这个调查的结果都没有向对外向外公布。 对， 那这是养老院大火的最新的情况。那说到我们还讨论过这个刘翔是吧？ 嗯，刘翔 退役， 对，退役完了，惹出来了一堆事儿。他的这个婚姻问题现在一直被炒作，到底他跟葛天是为什么结婚？然后到底离没离婚？现在大家都在说，成了这个沸沸扬扬的一个八卦消息， 娱乐事件完全成了一个娱乐事件。 但目前就是两方都没有做出回应嘛？ 对，只是有人说。从民政局的系统来看，刘翔和葛天肯定是还没有离婚的，但是他们俩到底这个结了婚之后有没有在一起过呀，然后两个人是不是只是为了面子没有出来离婚啊，还有当时葛天是不是因为假装说自己怀了孩子骗婚啊等等的，然后两个人是不是吵架呀等等，现在大家都没有一个结论。 而且你发现没有，当体育明星跟文艺明星绑一块儿的时候，他一定就会最终他就完全彻底成为了一个绯闻主角。他没有办法独善其身的，也是其实当然 了，田亮和叶一茜不是挺好的？ 对啊，他姐就是娱乐圈，完全是娱乐圈人了嘛现在。所以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也确实，但是我是觉得公众对这种八卦绯闻他是永远有你没有办法满足的这个好奇心，但是你就随他去，你不用去回应他，慢慢的大家其实也就淡忘了。反倒是你越出来搅和，你越出来澄清，大家越发的不依不饶，这我觉得是中国传播的一种规律。那接下来咱得看看台湾了，咱聊过朱立伦，聊过这个马英九，他执政倒数一周年这个计时开始了已经。那现在关于朱立伦到底出不出选 还没 出选不出来，反倒是过去这个台湾导扁大军的领军人物 施明德 他宣布要参选这个领导人， 而且 选举了， 对，洪秀柱他的这个资格也被提名符合了。然后还有马英九马上要去访问美国，他其实是访问拉美了，然后但是借到美国东部。然后蔡英文也要去了，所以 应该是这今天吧，29号吧，已经开始启程了。 好，那这个是台湾方面。那本月我觉得最重磅的，咱们也是做过两期节目的，就是黑龙江庆安枪击案。那其实我们是觉得他最后经过官方他有一些的澄清，公布了部分的视频，当然也是经过剪辑的，很多的网友是觉得不买账，你为什么不公布全部的视频？ 对， 甚至也对徐春和他到底是不是之前有没有收到一些不让他上车的一些电话，才会导致他最后有这么出格的一个动作。那官方回应说其实是没有的， 对， 但是你看到整个的舆论风暴当中呢，很多网友都是依然是不买账的。 对，但是你能看到就是在央视发表了这个视频还原了真相之后，基本上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对这个事件收声了，你看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事件的进一步的报道和追踪了。但是我们反观这个律师这边，前两天我看到这个谢依燕律师他的朋友圈，他发了很多他们律师对这个事情的调查结果和结论，但是马上就被和谐了，然后就现在是基本上他的朋友圈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和谐。然后他昨天刚刚更新的状态就是律师去见当事人，但是被刑拘了，然后我们也试图跟他电话联系，但他的电话也是关机的状态。 那官方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补充说明，他是在5月24号的时候公布出来，整个的疑点，所谓的疑点在调查，还是说这个警方他不用枪就不足以制止徐春和的暴力犯罪，说为什么徐春突然之间要堵门，他母亲讲没原因，他就是喝了点酒精神有点不好，那说是不是上访没上访，他们只是要饭，那监控视频有没有作假，司法鉴定是说送检的是原始视频，没发现剪辑处理过的痕迹。那事到如今呢，我还是觉得就是官方你看不到任何他会觉得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也许他闭门之后对这个警察他会有一些的教育也好呀，甚至觉得在警队内部他会有一些的示范的好的或者坏的效应，但是我们在社会上是看不到有任何 程序方面大家觉得应该检讨的问题，这是我到现在为止我都非常失望的一点。 对，确实你根本看不到任何制度上的变革， 嗯， 大家还是在各说各的话，然后政府也说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调查过了，这个我们再出来表态跟之前的结论也是一样的， 嗯， 但是我们也看不到当事人他们这方面出来声音，不管是这个警察也好，涉事的警察也好，还是徐春和的家人，其实他们全都是集体失声的。 嗯，好，那这个清安事件就目前它的最新的进展就是如此。咱们还聊过那个优步，当时呢是广州和成都两个办公室被查，那我看到最近的这个优步方面他们其实有动作的， 嗯， 那他的这个创始人都来到中国说准备跟中国政府好好谈谈，希望呢咱们是真的可以好好的来客客气气的合作，而不是说你抢了我的生意搞得我在中国也没法混。但是与此同时呢，听说广州他们官方也要弄一款就类似优步的这么一个软件，但是网友觉得不看好，也就这种事儿你也只能交给市场，交给这些外企或者私企去办，你官方一介入你是肯定办不好的。 对，这个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是墨守成规的规矩，很多事情官方其实是好心的，但是做的东西就是不如人家公司做的好。 哎，但是好不好心这个也很难说，有人说这个他们最初的这个打算可能是觉得钱你可以赚，但是不能让外国人赚，要赚也是中国人赚自己中国人的钱， 或者是说其实想招安没招好，那咱们自己出一个。然后樊素最近不是也体验了一下他的服务， 哎，太好用了， 嗯， 对， 是吧， 在杭州每次都是优步上瘾了都。好，所以呢可见这个科技确实改变生活，有的时候你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的，你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你最后都会变成非常积极的拥抱这种技术带来的变革。好，这个是优步。那我们还谈过一个香港的绑架案，其实也是有最新的这个消息，那现在主犯呢是全部落网。 对， 而且呢这个赃款，不能说赃款，他绑架的这个赎金追回了一部分，但是还有2000多万没找着， 对，到现在为止都没找着，警方都出动了那么多警力，而且人都抓住了，然后都没问出来赎金在哪儿。 哎，这个确实有点诡异哈。那， 我只能说香港警方太客气了，然后到现在都没问出来赎金在哪儿。 好，这个是香港的这个绑架案，倒是你看到媒体上似乎对这个绑架案也没有什么后续的讨论了，大家只是关心最后的这些赎金和他包括事主的被抢的这些首饰什么的有没有物归原主。那反倒是说对这些办案人这些主犯们，像当年张子强他到底是应该在哪儿送审，这些在目前的主流媒体上咱们是也看不到有一些更加深入的这些讨论的。 除了这个再就是聂树斌的案子了，也是本月的一个热点， 木有下文。 对，木有下文，只是现在官方有出来回应，当时有一个公布了18卷案宗的律师嘛，他是一个长沙的律师，长沙律师协会已经调查他把这个擅自把这18卷的案宗公布出来。另外呢也是有专家新的辩论到底应该再审，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好，那可能我们接下来持续关注的一定就是聂树斌的这个案子，也包括台湾的这些选举的动向，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非常奇妙的变化哈，这都是相当值得期待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三 D 化新闻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樊樊， 再见 再见。